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 上次讲到，随着肥仔将石台道的植物清除开去之后，我们就在石台道见到一些神秘的浮雕。一般来讲，古代的浮雕一般都包含着古代的很多信息。而我们在这个葫芦洞里头发现的这个祭台浮雕，就记载着古人在这里祭拜山神的秘密过程。首先看到的是祭台上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副石刻，话就话是完好，都是相对其他而言的。经过水流几千年的侵蚀，好大一部分浮雕都看得不是很清楚了。石刻的图案是采用打磨的工艺，即是先凿后磨，线条比较粗和深，粒槽光洁，有些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原来的颜色。大致还可以看到的是这块石刻的图案上有个身材高大的黑面神灵，大耳高鼻，块面度都生了很多粗毛，口度担着个骷髅头，面上简单奇异，但是人看完之后肯定会过目不忘的。肥仔指着黑面神的雕像就讲了， 咦，这个黑炭头好像山神庙里面供奉那个神像吧，只是少了两个恶鬼跟班。原来这个葫芦洞是他的地盘啊。不知道这兜有什么来头呢？ 杨雪莉就说了，个样略为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个神。不过山神庙里头的造像有秦汉石器的风格，受内地汉文化的影响，形象睇起身觉得飘逸脱俗。但是祭台上边的其他石刻却到处透露着原始万方的写意色彩。这个古迹我睇至少应该有三四千年了，大约是在战国之前。入口到山神庙的神像可能是南疆先民建造献王墓那阵时根据这附近传说塑造出来的形象。其实根据现时的资料，暂时还确定不到它是山神呢还是巫师。再看看其他的石刻再讲吧。 肥仔用工兵铲继续清理其余的石刻，他整正了几多杨雪莉就看几多，但大部分都已经认不到是什么了，而且顺序颠三倒四，搞到人头都晕埋。看了好耐都冇再发现其他有价值的讯息。我心里面都觉得好焦躁，一边举着电筒照着肥仔和杨雪莉，一边警惕地留意四周围的动静。我们现在刚好停在山洞的中间，这里周围潜伏的危险实在太多了。那个神出鬼没的水底女尸，体型大到得人惊的飞虫，还有那些老脸那么大的蟾蜍，虽然我们暂时未被攻击，但是我们现在还未搞清楚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变细，有没有因为深入这个葫芦洞而产生了变化。装备和能源不断地消耗，使得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尽快穿过这个山洞。但是这个古怪的洞穴里头危机四伏，越行得深山洞就变得越阔，而且里面的植物和昆虫都比外面的大好多。正如杨雪莉所讲，昆虫是世界上杀伤力和生命力最强的物种。他们之所以没有称霸地球，完全是由于他们体型过细的原因。如果我们照这样走下去，那些虫只要再大三夸，不好彩被他咬一啖的话，任你是大罗神仙都实听报销都得了。就在这里行又不是，企又不是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祭台。现在就唯有希望在这个祭台找到一些线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作一个评估， 然之后再决定是冒险向前行呢，定是翻翻转头，是不是需要另外再想办法找其他的路入献王墓。我实在忍不住，就对杨雪地说，我记得唐代风水宗师袁天罡的《演天论》曾经描述过古人向山神献祭的仪式，同依度的情形呢都好似下的。这个山洞里头的石头祭台好可能不止这一个。我们不如再在附近找一下添，讲不定会有多些收获呢。杨雪莉叫我看下他同肥仔刚刚清理出来的一面石刻。他对我讲了，这里是最后的一部分，是连埋一起的两块。感谢上帝啊，仲勉强睇到，你都过嚟睇下。我见到杨雪莉嘅面色有啲古怪，睇唔出係高兴定係忧愁，似乎更加多系疑问。於是将电筒同埋剑威气步枪交咗俾肥仔，护低身去睇祭台上面嘅石刻。我静落心嚟仔细咁睇，画面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但是写意性比较强。那个是一幕诡异无比的场面。只见在化石森林的水面上，一群头插羽毛的土人坐在艇仔上面，手到拿着长长的竹竿，那些竿同木船我们头先都见过，当时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见到木船上绑着很多大蟾蜍，可能啲大蟾蜍系啲土人喺附近捉返嚟嘅，用绳扎到实一实。嗰啲大蟾蜍个口好大，表情睇起身好惊恐咁，似乎系喺度担心自己即将面临嘅嘢，都响度出力咁挣扎。画虽然就好简单，但好生动，等人一睇就可以体会到石刻传达嘅意思。意境充满了一种古时候大规模杀戮的悲惨氛围。几个头插羽毛的土人在一个头戴牛角盔的首领指挥底下，一起用长杆吊起一只大蟾蜍举到半空，伸入化石森林石壁上边的一个窿道。窿道冒出啲滚滚的黑气。后边还有一只木船，船道摆住几只变细了的蟾蜍。面到一副死不瞑目的表情，圆碌碌的身体都捏晒。石刻上边死蟾蜍的颜色同那些生的蟾蜍不同，一啲生气都冇，悲凉而又恐怖，充分体现出生同死之间的落差。我睇到呢度就联想到山神庙里面睇到嘅嘢。那个黑面山神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山鬼服侍，一个捧住火红的石头葫芦，另一个捉住只生蝦咁跳的蟾蜍，原来是表示这位镇守大山的神灵居住在一个葫芦形的山洞里头，巫师就指引当地人捉大量的蟾蜍来供奉他。我问杨雪莉了，咁讲的话即是我们的身冇变世道，而是个山洞是葫芦形的，我们从葫芦嘴到捐入里，现在呢大概是行到前半截的葫芦肚到呢。杨雪莉就点头讲了， 你只是讲啱了一半，前边的石刻虽然蒙蒙地，但是我发现里面有些关于这度地形的描述。我们入来的口是在葫芦底部，那个是一个人工开凿出来的入口，而且这个葫芦洞的历史要比献王墓早好多。如果我们想穿过这个山洞去到葫芦嘴进入献王墓的话，就要捐入土人用长杆送入大蟾蜍入去的那个洞口，那位山神爷有可能仲在里面等着我们啊。 我一时都仲未反应过来，牛住在那里想了，山神爷等着我们做什么？唔通好似癞蛤蟆咁想食埋我哋呀？肥仔对杨雪莉讲啦， 你唔使吓我哋呀吓。除咗毛主席，我哋边个都未服过。肥爷我攞住支冲锋枪入去打个冷嘅，佢就要乖乖地让条路出嚟俾我啦。如果唔系，激嬲咗我肥爷，我攞枪肥佢一轮。呢、这个葫芦董以后就要改姓黄，就唔姓黑噶啦。 我回过神嚟，对肥仔讲啦：系你咪乱噏廿四啦。古代人封建迷信嗰套嘢，你都当得真嘅。我唔信有咩山神噶。我响昆仑山挖咗几年嘅地洞，都冇挖到过啲咩山神。我谂呢，只不过系当年响洞里边有咩野兽。当地嗰啲无知愚昧受统治阶级蒙蔽，以及被三座大山压迫嘅劳动人民，先将嗰隻嘢当成神咁拜嘅啫。咁嘅例子喺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嘅。 肥仔若有所思咁讲啦， 都好似讲得几有道理咁噃。如果唔系，点解讲知识就系力量呢？如果真系有咩动物被当作成山神啊，可能呢会系条蟒蛇之类嘅嘢。深山老林里头呢，就数依味嘢最犀利㗎喇。蛇食青蛙我哋又见得多啦。唔使讲呀，八成系条蟒蛇或者大蛇之类嘅嘢呢。 我同肥仔家阵啲血都谷晒上脑。我哋成竹在胸咁，淨係觉得英雄就冇用武之地，想嗱嗱声喐手搞掂佢。只听见杨雪莉讲啦： 唔好咁早落结论住，你哋睇下最后嘅浮雕。水底嘅女尸头先我哋亲眼见过，嗰边嘅山洞啊未必就咩都冇。 我咁先至諗起仲有最后一块浮雕石刻未睇。我行埋去认真观察，发现有个黑面神。嗱，讲系神啦，但你面度呢就睇唔到有一丝生气嘅，反而露出啲唔容易察觉嘅阴气。响佢周围围住好多女人，嗰啲女人显然都系死尸，都系平躺喺地面，面朝天，双手张开垂响两边，双脚攣起身呈弧形。似乎是在地度爬的咁，同头先女尸的特征完全一样。讲话是尸，不如讲话是亡魂好过了。如果不是，冇理由啱先我哋一见到佢就会产生咁强烈嘅怨念。我大吃一惊就讲啦，唔通嗰度系个尸洞？几千年嘅老种子成咗精匿埋响嗰度？点解啲女尸仰面朝天，但系四肢却摆咗响一个不可思议嘅角度呢？啱啱讲完，我即刻谂到啱先响水道嗰个死漂，唔通前边嘅洞里头仲有更多呢一种死漂响度？呢啲女尸啊，实在太古怪啦！佢哋系咩人呢？条尸响水道浸咗几千年，点解都唔会腐烂呢？而且我始终觉得呢一种死漂唔似我哋平时讲嘅浮尸。嗰种强烈嘅怨念又究竟要传递啲咩信息俾我哋呢？我反反复复咁睇咗几次嗰个祭台，但係祭台嘅浮雕中保存落嚟仲睇得到嘅嘢实在太少啦，已经揾唔到其他线索啦。啲蚊就被食得差唔多啦。大蟾蜍又纷纷潜返入水，水面即时静返落嚟。我四周围睇下，祭台呢度都仲算安全。由于响水道游咗好耐，我哋三个都有啲攰，於是就决定暂时休息阵，食啲嘢补充下热量，顺便趁休息嘅时候讨论下目前嘅处境，重新调整下行动嘅方案。过往嘅经验俾我有一种不祥嘅预感，我心里头揸唔定主意，一时难以决断，唯有征求下杨雪莉同肥仔嘅意见。这个葫芦形嘅远古山洞， 葫芦嘴的位置应该就是献王墓的圆弓。但是最后的这段路吉凶难料，谁个都不清楚山神爷的真面目。还有我们最直接的威胁，就是那句在水底时隐时现的女尸。如果原路翻翻转头就梗得，但未必可以找到另一条入献王墓的路。现在关键是要评估一下，值不值得冒这个险继续前行。杨雪莉对我讲了， 其实浮雕还传递了更多的信息，只不过是你没发现啫。你看看画道的土人全部都是头插羽毛，唯有那个首领是带着角盔的细节。浮雕的构图很简单，所以很容易忽略这个细节。我们先前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里头，不是发现了举行祭祀仪式时候用的面具吗？我想那个黄金面具就跟这里的东西有关。 浮雕里头的土人首领头上面有两条长长的弯角，很明显。但是戴的是头盔定是面具呢？实在亦都好难分得清，只是表示他的地位与众不同。即使不是所有人的头领，亦是个司长重要祭礼活动的大祭司。我叫肥仔拿副黄金面具出来看看。那几件祭器肥仔都从未离过身，一直装在他的葵行袋里头。听见我这么讲，肥仔拿了个黄金面具出来。头顶是两只开叉的，不知是龙呢抑或是鹿的角。狮目虎口，耳是鱼的形状。面具上有各种不同动物的特点，造型非常怪异。而且在面具上面铸造了很多凹凸起伏的眼球纹饰，跟沙漠古城里头精绝人崇拜的图腾一样。咁对住一睇，浮雕道二人首领的角盔确实同呢一副黄金面具有几分相似。 杨雪莉讲，化石祭台的浮雕至少有3000年历史，而献王墓顶多只有2000年。我想这个地下碑洞可能是外界唯一通向献王墓的路，而盘踞在洞里头的所谓山神，自古就是当地彝人膜拜祭祀的对象，所以献王的手下套用了当地彝人古老的传统祭祀仪式。在王墓封闭之后，如果想入名流拜祭献王，就依法炮祭，向洞里头的神灵供奉足够的大蟾蜍，咁就可以顺利通过呢度。嗰啲秦汉时期造型嘅木船同埋腐烂嘅长杆，就可以证明响王墓封闭之后至少进行过一次以上嘅祭祀仪式。 杨雪莉停咗下继续讲。 另外根据我哋对动物嘅了解，附近水域嘅大蟾蜍应该唔系生活响呢度嘅，而系聚集响溪谷某个潮湿嘅地方。由于最近地下滋生的昆虫到了产卵期，才至引晒啲大蟾蜍出嚟。 我听完杨雪莉的分析，讲得确实是有理有据，于是就赞佢话啦。杨参谋长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只是一个咁嘅面具都可以分析出咁多情报。睇嚟献王呢都只不过系只飞来猛。有句俗话讲啊，强龙不压地头蛇。肥仔觉得好唔服气，未等我讲完就对杨雪莉讲啦。 唉，喺未入嚟之前呢，我就睇得出啦，呢个葫芦洞可以通到去献王墓㗎啦，咁有乜咁出奇啫。啊，你不如同我哋讲下山神同女尸究竟系啲乜嘢，里面究竟有啲咩景观系好过啦。 杨雪莉拧头讲啦。 我又唔系先知，点知呢啲嘢喎，我淨係根据睇到嘅线索嚟推断，唔系亲眼见到，边个都搞唔清楚究竟系咩一回事。但系我諗呢个祭台上边嘅信息应该系真嘅， 山神同女尸都系有嘅。就算佢哋嘅原型同古人嘅形式出入好大，但系嗰个山洞里头肯定系有啲古灵精怪嘅嘢。 杨处理又问我啦， 老虎你见多识广，照你睇山神嘅真面目会系点噶？我哋有冇把握过呢个葫芦洞呢？ 我对杨处理同肥仔讲啦，照我睇啊，嗰个黑面山神块面生住硬毛，毫无生气嘅，实系住响山洞里头嘅千年老僵尸，而且身上面有大量嘅尸毒，祭台上面嘅浮雕表达得好清楚啦。而人捉咗大蟾蜍，用长杆吊入洞里边，并唔系俾咩嘢食咗佢嘅，而系由于蟾蜍本身就有毒腺。一旦遇到更犀利嘅毒气攻击，就会用背脊上面嘅毒腺放毒嚟对抗，最后俾嗰啲尸毒耗尽晒啲精血，攞翻出嚟嘅时候，咪变成酵母干咯。我谂咧，净系得呢个办法，先至可以诱使老僵尸暂时放晒啲尸毒，再用黄金面具镇住佢，然之后先至可以安全咁通过葫芦洞。如果冇呢啲措施，唔知底细嘅外人一旦入洞，就肯定会中尸毒而死。以前云南就有咁嘅传说，我咁嘅推断呢，亦都系有理有据嘅，唔系我车大炮嘅。不过嗰啲浮尸，我就真系唔知点解啦，闻所未闻啊，见所未见，唔知同只千年老种子有咩拉楞呢？肥仔虽然就唔系嗰啲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嘅人，但系听见我讲有3000年前嘅老僵尸成咗精，都有啲惊惊地啦。毕竟嗰啲嘢边个都未见过，黑雷提子同糯米系咪可以搞得掂佢呢？咁就大家都唔清楚。于是肥仔就讲啦： 阿胡正伟啊！你啱先讲呢，强龙不压地头蛇，讲得实在太好啦。呢条老嘢响度都住咗咁多年啦，又冇做过咩违法乱纪嘅嘢，冇扰乱社会秩序。咁讲明咩呢？咁就讲明佢係一等嘅良民，冇欺负过边个㗎。如果我哋系都要同人哋过唔去，夹硬要响呢度过去，咁凭我哋嘅身手呢都唔系话唔得，但就显得我哋有啲不明白事理啦。我睇呢我哋不如都系兜路过去啦，大家俾面啊嘛，咁咪相安无事咯。 杨叔你讲， 用蟾蜍消耗洞里边嘅毒气嘅做法，我諗可能性好大。但我睇未必有咩老僵尸成精，古人又点会将僵尸当作山神呢？咁咪绝对冇可能嘅。淨係水底嘅嗰具女尸，全身赤裸，隐隐笼罩住一层幽冥嘅光晕。条尸一出现，心里头就有一阵莫名嘅忧伤，似乎系一种强烈嘅怨念。睇样前边嘅洞里边众多呢啲怪异嘅嘢，一定要因住先至得啊！ 我同肥仔听见杨雪莉讲，条尸系全身赤裸嘅，一齐嗌出声啦！ 吓、啊，条尸身上一忽布都冇噶！ 我话一出口就知讲错嘢啦，即刻用手揞住把口，但已经迟咗啦，心度好奇怪啦！啊，你话点解肥仔条友同我讲嘅嘢一样嘅呢？而且是隻字不差。唉，呢条友啊真係咸湿啊。头先我见条尸突然喺水底度浮起身，又突然消失。由于事出突然，未注意睇条女尸系咪赤身裸体嘅。淨係睇到条尸系女嘅。睇身形呢仲似系后生女添。身上罩住层凄冷嘅白光。依家諗返转头，好似確实系条裸尸。啊，点解佢唔着衫呢？唔通俾啲水浸烂晒？就算真系僵尸啊， 光捋捋咁都可以饱下眼福啊。我心里头突然产生咗想及清楚啲嘅諗法。我觉得啱先嗰句话有啲猥琐，於是就炸地咳咗两声，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嚟都嚟到呢度啦，仲点会返转头呢？我哋依家起程，你哋如果夠胆就戴返副防毒面具同我一起行埋最后一段。你鬼佢係鬼怪定係僵尸咩？唔理董里头有啲乜，只要我哋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嘅精神，就一定可以赢得最后嘅胜利。肥仔係个直肠直肚嘅人，听见我咁讲就有啲激动啦。一拍大髀就讲啦。 唉，係咁话呢，几大係几大，烧买烧买呀。陈教授条命唔担得几耐呢。我哋救人要救到底，送佛要送到西，重任在身，我哋唔可以停落嚟呀。打铁要趁热，呢个係最后嘅斗争，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嘅。山空水恶挡唔住雄心壮志，天高云淡阻唔到鹰击长空。听日朝霞升起嘅时候，我哋就带住胜利嘅喜悦返返去阔别多时嘅家园。想起战斗时候嘅日日夜夜，心中激情跌宕。我哋要向祖国母亲庄严咁回报，为咗人类嘅幸福，前进前进。 我同肥仔对继续行完葫芦洞嘅最后一段态度突然积极咗起身，搞到杨雪莉一头雾水，出奇咁望住我哋。我见肥仔鸡啄唔断咁，就细细力咁扯咗佢一下，细声咁讲啦。你仲吹咩呀？扮晒嘢咁，你咪就想睇下条螺丝咋嘛。唉，咪咁多废话啦，立架撑起程啦。好啦，咁接落嚟我哋仲会遇到啲咩呢？咁就请你下一次继续。